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锐。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3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确诊病例，所在街道人员非必要不出京。 京城京市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交出成绩单，180条重要事项总体进展顺利。 北京“十四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获批。 国内方面将关注河南通报最新灾情，遇难人数上升到302人，国务院成立调查组。 郑州新增本土13例无症状、50例新冠病例，与缅甸入境患者病毒高度同源。 今天的加戏加艺说的是，苏炳添创纪录振奋人心，拼搏奋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大阪等4个府县进入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财经资讯，31个省区市经济半年报全都出炉，北京、上海人均 GDP 超8万。 前沿科技，航天高科技开创新的训练方法，助力中国体育健儿奥运夺牌。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昨天奥运赛场中国狂澜五金女排告别赛场，郎平正面回应是否继续执教。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锐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昨天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229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最新疫情防控情况。 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3点，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确诊病例住址为海淀区首体南路20号国兴家园。7月25日从长沙南站乘坐高铁 G486 来京，当日21:26到达北京西站，出站后乘坐私家车至海淀区国兴家园。7月29日主动向社区报备，并按要求进行集中隔离观察，首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自述其7月30日出现咳嗽等症状，7月31日出现发热症状，8月1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8月2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那么根据昨天的通报，目前呢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防控措施，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组测序及管控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初步判断，这名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有9人，已落实管控措施，其他的密接人员正在核实当中。 发布会上，海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介绍，昨天凌晨5:30，海淀区对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封控，共涉及人员10000多人。 封控区域内所有单位和公共场所全都关停，人员只进不出，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临航还表示，甘家口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的需持健康宝的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北京市疾控部门在发布会上再次提醒，近期到过南京市、张家界市、郑州市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来京人员，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自己可能是密切接触者的人员，请务必主动向所在社区村级单位报告。 那么除了海淀房山区封控区域居民的生活如何保障，也是公众关心的问题。据北京日报的消息，昨天上午10点，六辆中型冷藏车停在了房山区岩村镇天恒乐活城小区的门口，车上装着政府为居民采购的近4000份物资，每份物资呢都包括蔬菜、馒头、鸡蛋，可以保障居民们的日常生活。 鉴于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昨天北京市体育局下发通知，严禁不配合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者进入健身场所。 通知要求各区体育局等单位呢，要严格落实防控责任，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督导体育健身场所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具体包括：一、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京人员的动态排查工作，主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严格落实员工的健康检测制度，加强从业人员自我保护，落实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 二是严格落实测温验码制度，三是严格落实通风消毒制度，四是严格落实预约错峰要求，减少人员聚集，五是做好常态化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加强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的管控，对涉重岗位员工应落实定期核酸检测制度，六是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另外，在交通方面，从8月1号开始，北京提升了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管控通道，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要严格查验。 记者昨天登录12306网站发现，从昨天到8月16号，由南京、郑州、张家界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铁和普速车次都已经无法购票。据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介绍，受疫情影响，铁路部门针对部分地区采取了限制新增购票的措施，但这些车次呢，实际上并没有停运，已经购票的游客仍然可以正常乘客。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在头条关注完疫情，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京城京事，来说一说啊。记者昨天从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局稳健，年初确定的12大类、70项、180条重要事项总体进展顺利。 新增产业竞限目录实施以来，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2.36万件。2014年以来，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2800多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980多个，建设提升便民商业网点7000多个。 在高水平推动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上，目前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这三大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球主题公园开展内部测试，争取尽快实现高水平开源运营。 此外，京唐城际铁路京雄高速北京段加快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段正式通车。上半年北京市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同比下降4.7%。北京冬奥村全面完工交付使用。 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昨天发布消息说，市政府近日批复同意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对接国家战略，谋划北京名城保护与发展。 规划明确，围绕中轴线申遗和老城整体保护，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打造国家历史文化传承典范区域；围绕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实现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 这个规划提出啊，围绕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形成琉璃河遗址、圆明园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一批国家级大遗址资源，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更新，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和谐共融，以首善标准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还将探索推进保护名录、保护责任人、保护规划实施管理机制，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传统村落、老城传统平房区保护管理办法等政策体系，探索文物腾退、保护利用和开放政策，活化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革命文物、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古树名木和农业文化遗产等保护对象的保护利用路径。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南暴雨导致的灾情的最新统计。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河南最新的灾情。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本次特大洪涝灾害已经导致302人遇难，50人失踪。 在重灾区郑州市，截至8月1号下午6点，全市共遇难292人，失踪47人，其中因洪水泥石流导致189人遇难，因房屋倒塌导致54人遇难，因地下室、车库、地下管廊、管网等地下空间溺亡39人，另有其他遇难者10人。 据介绍，由于郑州市瞬间降雨量大，城镇交通严重损毁，城市地下空间排水量大，遇难人员比对需要时间，造成搜救困难重重。搜救范围广，困难大，比对时间长，也导致了搜救时间的延长。 目前河南全省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全都已经恢复通行，除郑州地铁和渭河流域蓄滞洪区外呢，其他城乡公共交通和通信网络基本恢复，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区、公共交通、受淹场所等实现消杀全覆盖。 那么对于暴雨灾情的调查也在持续进行当中。新华社报道说，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调查组将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 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国内疫情方面的消息，还是首先聚焦在郑州。郑州市昨晚举行发布会，自7月30号郑州市27区发现首例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截止到昨天傍晚的6点，这一轮疫情导致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50例，确诊患者都是轻型和普通型。 经基因测序，最初2名感染者与缅甸入境并在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确诊患者的毒株高度同源，都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后续还将把所有感染者的病例标本送至河南省疾控中心进行基因测序。 据报道，这一次郑州疫情啊，呈现出点状散发的特点。63名感染者绝大多数都是与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有关联。个别人员虽然与6院没有明显交集，但其要么居住在6院附近，要么近期在这一区域内有过活动。 根据防疫安排，郑州市关停全市 A 级景区、网吧、KTV 等场所，倡导各单位召开线上会议，主动减少人员聚集，市内中高风险地区暂停一切聚集性活动。 另外，疫情在湖北武汉也有出现。昨天晚上，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彭厚鹏表示说，武汉新增7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活动轨迹全都查清，都是省外关联病例，其中呢，3例为确诊病例，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通报，8月1号晚，武汉经开区对江苏淮安某旅游团途经的重点区域驻留人员进行了排查，发现转口街一家工地外来务工人员唐某曾经于7月27号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与淮安某旅游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经开区立即对其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昨天上午唐某的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 之后唐某等7人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并严格按照有关流程对相关场所小区和人员采取封闭管理以及闭环消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等相关的处置措施。 昨天武汉市教育局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做好健康监测排查，加强校园防控管理，推进师生疫苗接种。湖北发布紧急提示说，湖北省内居民非必要不出省，出入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上海。昨天晚上上海市发布消息说，上海浦东一家医疗机构报告发现浦东机场货运区一名外国航空公司的货机服务人员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接报之后呢，疾控机构立即对相关人员及场所开展排查处置，流调采样，并进行实验室的检测复核，后续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从昨晚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已经组织所有相关人员进行集体核酸检测，并对相关区域进行周末消毒。 另外，在江苏方面，扬州市今天凌晨发布公告，提升主城区、社区、村的封控管理措施，规定从今天0点起，封控管理小区、村只保留一个出入口，每户每天限一人凭出入证和苏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出小区、村采购生活必需品。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说，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7月30号教育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认真做好当前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通知要求稳妥有序配合做好18岁以下符合条件学生疫苗接种。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稳妥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要高度重视，坚持属地原则，配合当地卫生健康疾控部门的指导，指导学校多渠道多形式做好沟通告知宣传教育，提高家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和理解，在监护人和学生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当地疫苗接种工作的要求，分步骤稳妥有序配合和做好18岁以下符合条件学生疫苗接种工作。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比赛开始，苏炳添疾跑略有落后，苏炳添加速顶住，苏炳添加起来，速度加起来，苏炳添这枪，苏炳添无论如何这是创造历史的一枪，亚洲人的极限被打开了，亚洲选手第一次站在了奥运会的百米飞人的决赛赛道上，拿到了第六名。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刚刚您听到的是8月1号东京奥运会百米决赛的实况。苏炳添作为第一位杀进奥运会百米决赛的中国选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创造了中国人乃至黄种人、亚洲人在这一项目上的奥运历史。其实在决赛之前，苏炳添的个人最好成绩就已经出现了，半决赛上的9秒83，这个成绩不但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更刷新了黄种人的速度极限。要知道，在这届奥运会之前，9秒85曾被一些人认为是亚洲人的百米极限，但苏炳添不信这个邪，他一次次跑进10秒以内，并终于在32岁这一年彻底粉碎了个别人的偏见和傲慢。相信可能有不少人也和我一样，曾经想象过苏炳添会不会有可能站上奥运男子百米的领奖台， 而事实上，如果苏炳添决赛的起跑反应再快一点，状态调整的再好一点，或许这一梦想也就真的实现了。事实上，苏炳添半决赛9秒83的成绩，如果放在决赛是稳拿亚军的。不过虽然最终苏炳添只拿到了第6名，但这9秒98的成绩已经足以让所有中国人甚至亚洲人振奋骄傲。那么您对中国短跑选手在奥运百米赛场上的突破怎么看呢？您认为这样的成绩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意义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当时看的时候很兴奋啊，期待着他能获奖。虽然最后他没得奖啊，他确实起跑慢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已经非常棒了。 苏炳添还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不论是从他自己32岁的运动高龄取得好成绩，还是说整个中国短跑的突破，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的可喜可贺的事情。 刘翔和苏炳添都是亚洲人的骄傲，一位是拿了110米跨栏跑的冠军，然后另外一位是一路打到了决赛，然后得了个第6名。他们俩都向世界证明，基因呢是不能决定一切的。 苏炳添的这个成绩其实已经打破亚洲纪录了，它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直接的象征。我也希望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苏炳添们打破这个纪录。 从进入国家队算起，决赛场上的9秒98，苏炳添用了20年的时间。而对于32岁的年纪依然能够保持着极高的竞技状态，对抗着生理运动机能的衰退，这背后除了个人的天赋之外，勤奋、泪水、毅力、勇气、专业、团队对于梦想的执着，无不融入了苏炳添的成绩单中。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说过，体育比赛不是只有金牌，拼搏奋斗才是公平竞技的底色。而我们在观看比赛时的欢呼与激动，那份油然而生的骄傲与自豪，国人对于苏炳添的褒奖无不佐证了这一点。竞技比赛它真正的魅力就在于，虽然运动员的竞技成绩是我们普通人无法企及的，但他们那份不断挑战人类极限、奋力拼搏、团结一致、不畏强敌、不惧失败的精神，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这应该也是让我们发自内心激动的原动力，它是人类宝贵的优秀品质，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精神内核。由此我想到了征战5届奥运会已经58岁的卢森堡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46岁第8次参加奥运会的体操奶奶丘索维金娜。他们的奥运征战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奖牌无缘，但他们依然让我们每一个人肃然起敬。他们脸上的皱纹诠释了什么叫梦想，什么叫热爱，什么叫坚持，什么叫奋斗。他们是体育星空中耀眼的星。我又想到了昨天完成奥运征战的中国女排。从竞技成绩上来说，中国女排无疑在东京奥运会上遭遇了滑铁卢，奥运征战史上37年来的最差成绩，理应让球队警醒，回来后好好总结。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接连遭遇失败打击过后，中国女排在后续的比赛中战斗意志并没有消弭，依然斗志高昂地面对比赛，直面对手，笑对挑战。就像中国女排队员张常宁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尽全力。只要这口气还在，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就一定会激励我们的中国女排走出低谷，重新振作，再出发。而同样，女排精神也会一直鼓舞着全体中国人不断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去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正如唐朝诗人杜牧所说的，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不断打破纪录，赢得胜利，体现了人类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可贵精神，人类在身体机能上的强大。而不为金牌论，不为成绩论，去用心感知竞技体育背后拼搏奋斗的精神内核，则让我们更加回归到体育精神的本质，体现着 国人在心理状态上的成熟，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这也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强大起来的一种体现。苏炳添在奥运会上圆梦了，而作为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的他，也希望未来能为中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短跑运动员。我们也希望苏炳添创造的记录用不了太久就会被后来人所超越。东京奥运会还在继续，希望我国的体育健儿们能够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全身心的去感受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更淋漓尽致的去诠释竞技体育挑战自我、拼搏奋斗的精神内核。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程强，再会。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北京时间呢，早上7:56，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新。郭工，早上好。 哎，李林、李瑞，你们好。 哎，今天早上起床感觉好像相对来说比较阴凉哈，目前还没有看到太阳升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嗯，今天天气和昨天比的话，就是云多了，光照减弱了，太阳不太晒了，气温要下降了，傍晚到夜间呢是要下雨了，云多了呢是因为西边有云带向北京移动，总的来讲呢云是越来越多的，云多了以后呢，光照肯定就减弱了，太阳露面的机会少了，自然也就不太晒了，太阳的帮助少了呢，气温下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昨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今天预计是30度左右。比昨天低3度，不过这样的气温呢是在这个时候呢显得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加上空气湿度在增大一些呢，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是比较热的，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关于这个降雨啊，是傍晚前后到明天早晨这段时间有西来降水系统的影响北京，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平均雨量不太大，当然呢因为是雷阵雨，这个具有雨量分布不均的这么一个特点，局地的短时雨强以及这个雨量可能会比较大，要注意这个防雷避雨，注意出行安全，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阳光还得再等一等哈，太阳早就升起了啊，未来几天是不是还有降雨的情况出现呢？ 未来几天呢是这个从降雨来看的话，就是明后两天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有这个雷阵雨，但是不是全市性的，就是部分地区了，这样的话就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并采取相应的一个防范措施。那么从气温的变化来讲呢，它的趋势是逐渐走高的，今天最高气温30度，之后呢就是小幅度的回升，31、32，到周六周日就33，这个天气会更热一些，不过呢目前看来本市是不会出现这个，就是未来几天本市不会出现这个高温天气，这一点呢与往年同期比的话，天气的热度呢是要低一些了，是这么个情况。李玲， 哎，好，谢谢郭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啊，这个阴凉的天气让李玲也非常高兴哈、啊。刚才关了话筒跟我说，哪有没有升起是没有光照啊。当然了，这样的阴凉天气我们还是要注意有一些雷阵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气温比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未来几天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 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日本大阪等4个府县进入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多重因素叠加，美国多地新冠住院病例激增。 财经资讯，31个省区市经济半年报全都出炉，北京上海人均 GDP 超8万。 前科技航天高科技开创新的训练方法，助力中国体育健儿奥运夺牌。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疫情持续蔓延，全国多地景区暂停开放。 昨天东京奥运赛场，中国狂澜五金女排告别赛场，郎平正面回应是否会继续执教。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据新华社的报道，从昨天起，日本大阪府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进入新冠疫情紧急状态，到本月31号结束。至此呢，日本共有6个都府县处于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日本紧急状态范围扩大到关西地区的大阪府以及东京都附近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此前已经处于紧急状态的东京都和冲绳县，紧急状态的到期时间从22号延长到了31号。 那么紧急状态期间呢，这6个都府县提供酒类和卡拉 OK 服务的场所暂停营业，不提供酒类的场所最晚可以营业到夜间8点。而北海道、京都府、石川县、兵库县和福冈县则从昨天开始进入防控限制力度小于紧急状态的准紧急状态，时限也是到本月底。 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日本染疫人数近来激增。7月29号到8月1号，日本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连续4天超过10000人。截至7月30号，日本1.26亿人口中28.3%的人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说完了日本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美国。据新华社的报道，美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而且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住院病例近来激增。一些医生认为，许多当地民众没有接种疫苗，不戴口罩，导致了这一波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中佛罗里达一家健康中心的首席医疗官芬克勒披露，这家医院收治的新冠病例超过90%没有接种疫苗。 负责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卫生事务的官员沃克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能力即将达到临界点，全体民众面临的风险水平显著上升，而不仅是对那些感染新冠病毒需要治疗的人。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重症监护医生托马斯说，他所在的医院床位告急，医生精疲力尽。截至7月30号，这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新冠病例平均年龄48岁 ,97% 没有接种疫苗。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1号，佛罗里达州现有新冠住院病例10207例，这打破了一年多前新冠疫苗还没有普及前创下的住院人数最高纪录。 美联社分析，佛州近期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一是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佛罗里达州各地蔓延，二是居民回到了疫情爆发前的生活状态，没有佩戴口罩等等。 疫情反弹不仅在美国，在欧洲方面也是。根据世卫组织数据显示，8月2号欧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6000万例，其中意大利和法国的新增病例近日显著增加。 据世卫组织网站消息，世卫组织欧洲区域紧急事务负责人尼赞2号表示，欧洲的累计新冠病例超6000万例，死亡病例超120万例。欧洲地区各国的疫苗接种率差异很大，在一些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医护人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依旧很低，必须紧急为这些优先人群接种疫苗。 金融时报2号报道说，欧洲各国当中法国和意大利的新增病例最近显著攀升，近七天意大利平均每天新增病例已从上月初的726例上升到了5300例。法国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新增病例超过22000例，远高于一个月前的水平。为此呢，法国议会上个月底正式通过防疫新措施法案，应对目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 世卫组织警告，目前外出旅行仍然有感染风险，希望民众在评估风险后决定出行计划，而每个人的决定对结束这场疫情都至关重要。 而在德国方面呢，则准备9月开始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德国媒体8月1号援引德国卫生部一份草案报道，德国政府打算9月起为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等人群的易感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同时建议推进12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的接种。 这份草案建议9月1号起为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者等易感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届时流动接种小组将前往护理机构和养老院实施接种。无论对象此前接种何种疫苗，加强针将接种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或美国莫德纳公司生产的疫苗。 按照德国卫生部这份草案的说法呢，近期多项研究显示，某些新冠疫苗保护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这使得易感人群面临再次感染的风险，因而有必要接种加强针。 美国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近期与欧洲联盟就新冠疫苗后续供货分别展开新一轮谈判，合同显示这两家公司的疫苗都涨价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号的报道，由于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有效性要高于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所以辉瑞和莫德纳公司随后呢，与欧盟就供货价格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 报道说，新合同中供应欧盟的辉瑞疫苗单价从首笔采购订单的15.5欧元上涨到19.5欧元，而莫德纳疫苗的最新单价为22.6欧元，高于欧盟首笔订单的大约19欧元。 由于一些国家报告少数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出现罕见血栓，欧洲多国呢一度暂停使用这款疫苗。金融时报的报道，为了应对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德尔塔毒株，不少国家着手增加疫苗的储备。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7月31号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源头：美国德特里克堡》的文章，梳理了美国疫情爆发时间线，指出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关闭并不是一个巧合。 据新华社的报道，德特里克堡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军事生物实验室。文章提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夕，德特里克堡周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首先，这一实验室本身就是一个地狱般存在，那里保存有大量二战时期的细菌武器研究样本。其次，德特里克堡在疫情爆发前被紧急关闭，这一决定呢并非空穴凭空而来，而是在马里兰州出现了不明肺炎病例之后做出的决定。 文章称，不明肺炎随后在美国迅速蔓延，但一些信息很可能没有公开甚至被掩盖。 2019年9月，马里兰州疾控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不明肺炎与电子烟有关。消息公布后不久，也就是2019年秋季，一种未命名的冠状病毒也开始在美国传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指出，2020年初从美国各地收集的2.4万份血液样本中，检测出部分样本带有新冠病毒抗体。 而今日美国等美国媒体公布了更多具体的数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显示，2020年1月和2月当地出现过171名有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患者，而这171例病例都没有中国旅行史。由此可见，新冠病毒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早于中国。 文章认为，德克里克堡关闭与不明肺炎扩散并不是巧合，或许正是这个秘密实验室的生物材料泄露，导致所谓的电子烟肺炎爆发。文章最后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威胁为借口，拒绝公开调查马里兰州最初感染情况，但华盛顿不可能永远忽视这个问题，新冠疫情爆发的原因迟早会真相大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人家舒适。舒适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总体情况。 好的。那整体来看呢，在近几个交易日啊，美元相较于主要的非美货币应该说表现的比较弱。那昨天呢，美元指数是有所企稳，收在了92.04。那主要非美货币中呢，欧元是全天波动不大，收在了1.1867。英镑呢是小幅下跌，收在了1.3880附近。那黄金呢，则是收在了1810美元每盎司的上方。那在这个近期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中啊，应该说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讲话相对的温和。那所以在这个美联储整体偏鸽派的一个态度啊，和上周这个表现不及预期的 GDP 还有就业等等经济数据的综合作用下呢，美元指数啊近期是承受了一些的下行压力。那尽管短期内略有波动啊，但是应该说市场对于后续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预期啊，相较于六月份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那所以从这个整体情况来看呢，目前这个疫苗的大规模应用啊，让美国相较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可能会在经济活动的恢复程度上存在一个比较的优势。那另外呢，从这个目前这个疫苗接种的进度和就业恢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可能会在四季度实现这个75%的一个接种比例，同时呢就业规模呢恢复到疫情前的75%的水平。那这两项指标啊，也是美联储在后续紧缩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一个节点。那因此呢，整体来看啊，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四季度的时候宣布具体的一个缩减购债的一个计划，那可能会有利于美元的走强。那综合来看呢，预计啊，下半年美元相较于多数非美货币仍可能表现的相对较强。那美元指数的震荡中枢呢，可能是逐渐上移，长期目标位可以看在95附近。主持人， 那近期英镑表现怎么样？之后会怎么走？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应该说近一段时间英镑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强的。那最高的时候呢，是一度接近了1.4的关口。那除了这个美元因素以外啊，今年以来应该说英镑的表现和这个疫苗的接种进程和疫情的发展情况呈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相关性。那这一点呢，我们从近期的这个表现来看也能得到验证哈。应该说最近这个英镑的上涨和英国的新增感染人数的回落基本上是保持这个一致的一个步伐。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随着后续这个变异病毒目前的一个继续传播，那英国解封之后的这个疫情控制情况应该说仍然有待验证。那英镑的走势啊，可能也会随之出现一个反复。那另外呢，本周四啊，英国央行将召开这个议息会议。那预计呢，英国央行的这个态度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变化。那整体态度大概率还是偏鸽派的一个态度。那从这个图形上看呢，这个英镑近期的上涨啊，应该说没有脱离今年以来的一个震荡区间。那预计呢，后续呢，英镑仍将延续这个震荡的走势。那短期的震荡区间呢，看在1.36到1.40之间。那目前呢，这个英镑已经来到了这个震荡区间的上轨附近。如果英国央行在本周的利率决议中像预期的一样继续保持一个鸽派的态度，那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卖出英镑买入美元。那下方的初步看在1.3760一带。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卖价。 好的，那现在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这个报价为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60，欧元对人民币报在467.25，英镑报在898.67，日元报在5.8927，澳元报在474.87，加元报在518.52。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舒适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的买张大财，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近期呢各地啊陆续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截止到目前31个省区市 GDP 数据已经全都出炉了。数据显示，跟全国上半年 12.7% 的经济增速相比，有10个省区市 GDP 增速是跑赢了全国，其中呢湖北增速最高，达到 28.5%，另外广东、江苏、山东 GDP 规模继续保持在前三甲的格局。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 GDP 总量达30万亿元，中部地区6省 GDP 总量接近12万亿元，与西部地区12省区市经济总量相近。此外，长三角地区半年报表现亮眼，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的 GDP 总量超过了13万亿，约占全国的1/4。 那么在人均 GDP 方面，北京、上海上半年人均 GDP 都超过了8万元。此外，江苏、福建、浙江、天津等4省市上半年人均 GDP 也超过5万元，其中江苏为6.51万元，排名全国第三位。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下午开幕，会上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通过5到10年的接续努力，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6个高地，到2030年，北京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据介绍，这6个高地分别是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示范高地、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高地、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策源高地、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服务高地以及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高地。 再来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近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了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其中，学大教育价格违法、发布违法广告及虚假宣传被罚123.5万元。ABC 外语培训学校通州校区无证办学价格违法被罚18.13万元。51Talk 发布虚假广告被罚50万元。 截至目前，北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线下教育培训机构5031家次，检查线上教育培训机构956家次，累计立案528件，处罚139件，罚没款共计1152.82万元。 接下来财经资讯，把目光转向到股市。沪深两市昨天双双上涨，实现8月份的开门红。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97%，深证成指上涨2.25%。市场成交量放大，两市合计成交1.51万亿元。针对市场走势的特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沪深 A 股迎来8月开门红，市场情绪大幅回暖，两市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成交额突破1.4万亿，连续第9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各行业板块呈现普涨态势，航天航空与酿酒板块领涨，仅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板块逆势下跌。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宋正浩说， 今天其实上涨家数是非常多的，上涨大概3400家，涨停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大概130多个，跌停家数比较少。这个呢应该说情绪非常亢奋，指数第一阶段上周完成了一波快速的调整之后，把调整全部留在了7月份，8月份开始变成了一个修复行情，大概率这个惯性还能够往上的话，可能就会去挑战3500的这样一个位置。 市场大涨与政策面化解市场担忧有关，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赵冬梅说， 市场担心的几个原因是逐渐有化解的，政策层面的担忧，那么在上周周中的时候，管理层对政策的解释也好，呵护也好，这个是对市场直接起到一个对政策理解的纠偏作用，后半周就已经开始体现在盘面的交易上了。同时呢，对于海外就美联储政策收紧的担忧，也通过这个议息会议结果的落地，阶段性的有一个暂时延后了。那么第三个问题主要是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那么在重磅会议召开并且针对下半年有了一个预期更强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引导之后，今天盘面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市场这一轮下跌过程中引领市场下跌的传统行业的蓝筹权重这些品种也展开了反弹。 展望八月份行情，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大盘波动仍将继续，但系统性风险不大，而结构性行情在中报业绩期将继续分化，提防前期预期太高交易拥挤的强势股可能出现的补跌风险，维持轻指数重结构偏成长的判断。市场风格转换正在进行中，广发证券投资顾问刘冲说， 一个是景气向上，短期涨幅较大，震荡调整，我们觉得未来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跌得足够低，自身内在的价值支撑它现在的股价，在这个位置企稳以后，我们觉得中期呢，他们也是有逐步走强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对于市场中期的走势，我们觉得呢，依然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 财经资讯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份榜单。八月二号，也就是昨天，2021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公布。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约为31.7万亿美元，比去年下降5%。进入排行榜的门槛也从254亿美元下降到240亿美元。同时，今年所有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同比大幅下降20%，是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那么聚焦到公司方面啊，今年沃尔玛连续第8年成为了全球最大公司。中国的国家电网上升到第2位，亚马逊首次进入前3，苹果公司前进到第6位。 在盈利方面，苹果以574亿美元的利润位居榜首，沙特阿美紧随其后，以约493亿美元的利润位列第2。日本的软银集团以470亿美元利润位居第3。工建农三大中国银行继续位列利润榜的前10位。此外呢，微软、谷歌母公司和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在利润榜上分别位列第5、第7和第10。 那么在今年的榜单里啊，中国大陆含香港的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2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了11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呢一共有143家公司上榜。美国共计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了1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方面，特斯拉和奈飞公司首次上榜，分别排名第392位和第484位。 值得骄傲的是，由于从疫情中较快恢复，进入2021年排行榜的中国公司不仅在数量上扩大优势，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在横向对比当中有所提升。不过我们也要正视竞争能力上的差距。我们知道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体现了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水平。通过统计呢，今年美国有19家 ICT 产业公司，也就是信息通信技术公司，进入到世界500强。作为对比，中国只有9家。 那榜单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看点也值得关注，我们为您梳理一下。统计显示，上榜公司的员工总数达到6970万，其中沃尔玛是最大的雇主，全球员工数达到230万，有23家上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这比去年要多出9家。在城市方面，北京、东京、纽约、伦敦和巴黎的上榜公司数量约占上榜公司总数的1/3。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东京奥运会正在举行，我国奥运健儿再次取得了骄人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啊，近年来随着体育运动的科技化程度不断提高，奥运项目已经发展成运动员和科技装备紧密联系的综合竞赛，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参数分析、指导训练，已经被全世界的高水平运动员广泛采用，成为助力奥运夺金的要素之一。 那么现在我国运动员所享受的黑科技都有哪些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在游泳项目当中呢，运动员的泳姿姿态啊，将会直接影响前进的速度，进而决定竞技的成绩。为此呢，航天科技集团研发团队利用先进的航天技术，针对游泳运动研制了智能测量与数字训练系统，其中啊，直接穿戴的姿态测量装置重量仅为16克。 据介绍，这个系统可获得运动员在训练时的姿态、速度、位置、脚速度、加速度等运动信息，通过视频采集与同步显示功能，为教练团队确定训练方案、优化技术动作，进而为提高运动成绩提供科学依据，为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提供帮助。 早在2020年1月啊，这套运动测量系统原理样机就在国家体育总局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演示验证。参加试用的教练和运动员啊，都认为这个测量结果真实反映了运动员的运动状态，而且呢，量化结果对后续训练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我们知道在7月28号东京奥运会赛艇比赛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决赛当中，中国队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夺得的首枚奥运赛艇金牌。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这一抹中国红始终冲在了最前列，而在运动员们的背后，航天人也在为科技奥运不懈奋斗。 为了提升中国赛艇队训练的科学性，航天科技集团啊，低速风洞实验室针对四人赛艇风洞实验项目的要求，利用团队在航天领域多年积累的设计与专业知识，成功开发出一套基于气浮装置的三维力测测量平台。这个测力装置啊，完全满足了高精度小载荷风洞测试的项目的要求，为运动员的比赛提供了科学的参考。那国家体育总局的专家们也对这一技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前沿科技，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河南暴雨牵动人心。我们刚刚也报道了一个最新的统计，那么在洪水过后呢，眼看不少楼房浸泡在洪水当中，那么房子被洪水泡过了会不会有问题？在洪水退去之后，房子是否还能住人呢？怎么检查房子有没有受损？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如何评估自家房屋的抗洪能力呢？砖混结构抗洪能力较差，需特别注意。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房屋一般不用特别担心，可以定期观察墙面或楼地面是否出现裂缝等现象。洪水对建筑物的破坏一般可分为冲击破坏、浸泡破坏和波浪破坏。洪泛区的许多建筑物如城镇旧房结构性能较差，房屋的墙体会因为抵抗不住洪水的冲击力作用而损坏，甚至墙倒屋塌。整体来看，气体结构，也就是用砖砌体、石砌体或者砌块建造的结构形式，主要由砖或砌块墙承重，整体性较差，抗击洪水能力也较差。钢结构、混凝土结构比较理想，但长时间洪水浸泡也会使混凝土保护层脱落，钢筋锈蚀，结构承载力减弱，严重时局部或整体结构会倒塌。另外，地下车库短暂淹水进水对结构影响比较微小，如果长时间淹水可能影响到基础稳定性。洪水退去后，建议请专业人员检查房屋安全状况后再入住。对于木结构建筑，应重点检查木材进水、腐朽、缺陷、结构构件变形、湿稳状况、木屋架端节点受剪面裂缝状况、屋盖结构位移和稳定性。对于气体结构，应检查气体的构造连接部位、纵横墙交接处、气体承重墙体的裂缝状况。混凝土结构应该检查柱、梁、板裂缝和钢筋锈蚀状况。钢结构应该检查各连接节点、钢柱和梁的连接形式、支撑杆件、柱脚和基础连接损伤情况等。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前沿科技。消息来自于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天有个好消息带给大家，近期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启动了2021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刚毕业想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这次活动从7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5号，时间非常充裕。预计全市将组织线上线下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30多场，3000多家用人单位将提供就业岗位超过4万个。此外，全市还将陆续举办多场医药健康、人工智能、信息化等行业和特色专场活动。 服务月活动期间，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菜单式点取政策服务、就业见习、灵活就业补贴申领、职业指导等全链条服务内容。 要找工作的毕业生，除了通过京友码、北京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和北京人社 APP 享受服务之外，还可以通过北京政务服务微信小程序、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和好工作微信公众号同步进入服务平台，更加便捷高效地进行线上求职。 依托京友码北京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还会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集中开展点对点实名制登记和跟踪帮扶，面向困难家庭毕业生开展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对每个人开展一次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的介绍，提供一次职业指导，推荐至少3个有针对性的就业岗位。 而且全市还将构建以国家级职业指导师、知名企业 HR 以及优秀创业者为主体的就业创业指导师队伍，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职业规划、求职心理疰导等直播课、公开课20多场，帮助毕业生了解就业形势、调整就业心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申请报码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四号就，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近期呢，随着疫情在江苏、河南、湖南、北京等地的持续蔓延，各地啊也纷纷加强了疫情防控，多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严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渠道来传播。 北京要严密外防输入措施，全面提升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旅游景区执行限流60%的措施。 热门景区四川省呢，为了减少聚集活动，四川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是带头，非必要不离川，控制会议的频次和规模，减少聚集聚会，各类大型活动非必要不举办。旅游景区则是严格执行预约限流错峰的措施，暂缓组团跨省旅游。 还有陕西西安的多个景区暂停开放，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7月30号起暂停街区各类演出及大雁塔北广场的喷泉表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自7月30号的12点起暂停开放。 那么江苏南京呢，则是暂停开放旅游景区室外区，江苏扬州、湖南张家界景区全面按下暂停键，包括凤凰古城、永顺县芙蓉镇、18洞村在内的湘西各大景区30号起呢是陆续暂停接待游客。 我们也提醒市民啊，目前非必要不出京啊，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比方说到京郊出游，一定做好防护。 另外，机场巴士官方平台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巴士室内班线运营调整的通知。从昨天起，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大兴机场北京西站线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同时呢，还调整了首都机场公主坟运营时刻。那购买以上三条线路预售车票的旅客，可以在官方小程序当中办理退票手续。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昨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中国代表团一共收获了五枚金牌，其中呢，一个小时内，中国奥运军团狂揽四金，彰显中国速度。 在首先进行的女子8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汪周雨以总成绩270公斤夺冠。那之后呢，吊环王刘洋为中国体操呢是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00后张长虹在步枪三姿刷新了世界纪录，这也是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的第四枚金牌了。一小时内连夺四金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中国队选手钟天使和鲍山菊摘下本届奥运会首枚场地自行车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的第28枚金牌。 此后在举重8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文文也获得了冠军，同时创造了三项奥运会纪录，这是中国举重代表团在本次奥运会上的第7金，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29金。 那昨天呢，中国女排也完成了东京奥运会最后一场比赛，他们以3-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呢，主教练郎平与每个队员呢都拥抱了。郎平接受采访时也回应了是否会继续执教的问题，他表示啊，教练人选会由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综合意见来推荐，相信年轻一代的教练。排球事业是一代接一代的，是一直要向前走的。我们也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目前呢在东京采访的李维的报道。 中国女排3-0完胜阿根廷后，永明体育馆里响起了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女排姑娘们围成了一圈，一起向主教练郎平深深地鞠了一躬，郎平也和队员们一一拥抱。此时姑娘们已经泣不成声。就这样，中国女排带着遗憾结束了东京奥运会。走进混合采访区的球员们个个哭红了眼睛，记者们也不再忍心叫住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只有郎平指导主动停住了脚步。 今天这场球我也觉得应该是他们备战巴黎奥运的开始，年轻人有很多的无限的可能和未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队员也都不断的成长，希望他们这届的奥运会能够记住这个经验和经历，那么在很快3年以后巴黎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中国女排的故事还在继续，然而郎平的时代却要结束了。要不是疫情延期一年，郎平和球队的合约早就到期，对于未来的生活，郎指导早就有了美好的畅想。 期待赶快回家，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我家人，那么长时间就是容忍我投入到这个排球事业当中，所以他们也等了很久，我应该回去多跟他们在一起有些美好的时光，然后我的很多朋友也在等待我。 从2013年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这一干就是8年。8年间，中国女排收获过很多的成绩，然而这一次却显得有些遗憾。郎平说：“让年轻人有点遗憾，也不是件坏事儿。” 我觉得这8年非常精彩。我看着中国女排的成长，然后我们也夺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杯的冠军、各个的比赛的奖牌。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很完整的，除了这一届有一点遗憾，我觉得可能留点遗憾更好吧，让我们年轻人更有梦想，更有这种渴望，去追求下一个目标。 虽说有万般的不舍，但郎平确实要离开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岗位了。他说自己不会离开排球，还会为这项一生的事业做更多的努力。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一些推广排球运动推广另外也会推动国际排球的发展做一些工作，因为我也是国际排联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反正一边休息一边做一点自己轻松的事情。 比赛结束的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永明体育馆外下起了暴雨。而当姑娘们收拾完装备走出体育馆的时候，虽然仍旧是乌云密布，但从乌云中， 他们看到了东京美丽的晚霞。 祝福郎平教练哈，也希望我们中国女排越来越好。 嗯，这其实对于球迷来说的话，我觉着中国女排的成绩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毕竟这么多年啊，咱们该拿的冠军都拿了。 嗯， 但是竞技比赛就是这样，很残酷。 是，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差那么一个球、两个球，这个比赛的胜负就决定出来了。但是女排的精神啊，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就是始终相信那样一句话，就是在高峰的时刻呢，我们不慕名而来；在低谷的时刻，我们也不离你而去。我想，这可能是所有球迷对中国女排这种精神的最好的回复吧。 嗯，好。文娱资讯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昨天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别就吴亦凡事件发声。 中国电影家协会表示说，吴亦凡事件呢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广泛热议，其行为严重破坏了行业风气，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德不配位的明星如同空中泡沫，飞得再高，膨胀再大，也终会破灭。 中国音乐家协会表示，文艺工作者承担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使命。人气越高，越要检点自律；越当红，越要以身作则，遵纪守法。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则呼吁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坚持德艺兼修，以德为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牢记培根铸魂的使命任务，爱惜名誉，珍惜形象，恪守情操，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为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做出应有贡献。 另外呢，中央网信办深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结合正在开展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整治不良粉丝文化乱象。目前呢，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多个，关闭问题组群1300多个，解散不良话题814个，拦截下载涉嫌集资引流的小程序39款。 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8:4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4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常凯，1993年生人，美团外卖配送员，2019年北京青年榜样，北京五四奖章获得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44年，赢得人民才自信。1944年，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日益窘迫的形势下，日军选择跳墙，为猖狂进攻中国进行最后一搏。抗战胜利在望，国共重启谈判。1944年，在多方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同意记者参观延安的请求。 主席，我们主要让他们看什么呀？ 全部，全部叫他们看。有些人说啊，我们只有几十万条破枪，那就叫人家看看，这些破枪是如何打下了10,000,000人口的根据地。 嗯，欢迎他们去前线，看上1-2次，就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八路军了。 对呀、啊，中国共产党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以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我们正在为中国谋独立，为人民谋幸福。重庆某些人的抹黑啊，可以休矣了。 在交涉中， 6月的延安因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好机会。 经过了6天的行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到达了南泥湾。此时718团的练兵场上，战士们已经全副武装等候许久。 他们个个身穿崭新的黄呢子军装，列成方队等候检阅。一进南泥湾，记者们就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为了展示部队良好的战斗力，阅兵事后，王震还安排了记者们观看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技术表演。记者们对战士龙腾虎跃的英姿不禁喝彩，不少记者赞叹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训练有素的军队。当他们看到战士们百发百中的射击技术和清一色的日式武器时，他们明白了，八路军不仅能开荒种地，更是一支真正一心抗日的队伍。于是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在这些照片面前，蒋介石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谎言不攻自破。 带着美好印象，中外记者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写成文章发表，或者写书出版。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圣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爱泼斯坦用对比的视角强调，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怀，延安使人感到未来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延安的共产党人是有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史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领导素质。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毛泽东在会见这些记者时坦言，中国是有很大缺点的，而且是有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早晨的8:47，在这里我们插播一下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的全国的疫情数据。昨天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确诊病例90例，其中的境外输入病例29例。昨天新增本土病例61例，具体来说一下，昨天新增的61例本土病例有45例在江苏，有6例在湖南，3例在湖北，2例在河南，2例在云南，1例在北京，1例在上海，1例在福建。另外，昨天全天全国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接下来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张景仪，作为一名扎根12345热线6年的老兵，张景仪身 体力行，累计促进了50多万件问题的办理。他将办理好群众身边的点滴小事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架起了政府和市民沟通的连心桥和直通车。来听由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故事：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景怡，1987年出生的他，现任大兴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市民服务热线科科长。作为一名扎根12345热线6年的老兵，张景怡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工作准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我叫张景怡，然后今年33岁，主要是在大兴区城指中心市民热线科工作。我们这个科室的主要职责呢有四个方面，然后最主要的就是12345来电的一个分转派单，那么其次还有相关的数据分析，就是统筹一些老百姓的诉求高频集中的问题，那么定期给领导呈现日报、周报，然后供领导决策。第三个方面的职责是回访督办，也是我们最近距离能够接触到老百姓的一个平台。在回访过程中询问百姓的诉求是否得到有效的解决，或者说是否对政府的工作给予认可，那么形成相关的考核绿植，也是这个考核各相关部门。同样针对一些未解决的合理诉求，我们要进行二次的一个交办督办。 2015年2月，张景怡正式走上热线工作岗位。由于从基层中来，他深知办好群众诉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明白这份工作将带给他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在刚刚接到这一任务的时候，张景怡不免有些紧张。 懵懵懂懂的来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是干什么的，但是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是我对第12345最深的一个初始的印象。当时的体制机制都不是很完善，包括人员配备也不足，一天的案件量来讲是100件左右平均，但是工作人员就是长白班就3个人。那个时候最难的第一个就是可能各单位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很认可，因为我们当年是一个临时的机构，然后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专业性也是产生质疑的，我们也是在摸索着前进吧。但是体制机制然后是逐渐完善的，包括我们的派单实现，按照市里的我们也制定自己的一个派单规则，包括我们后续的职能的增加，除了派单我们有数据，我们有回访，所以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相当于就是一过来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对，然后而且是带着队伍过河。其实来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角色的一个转变，因为之前可能是科员，是工作人员，然后来了以后就是加上我的话等于这支队伍就10个人，然后首先从管理上就要去学习，跟新的同事之间要磨合，然后另外就是工作上很多都是新的，就大家一块儿摸着走。 众所周知，在2019年1月，12345热线正式升级为市民服务热线，群众诉求办理也一举升级为接诉即办，成为首都民生领域的一号工程。可想而知，当时从事热线工作的张景怡将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可他却没有选择回避，而是面对接诉即办改革缺少操作支撑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当时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这个改革给予我们调整适应的时间首先就很短，就是在2018年的可以说12月中旬，然后市里才统筹部署了这项事儿。当时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说直派接乡，整个的派单体系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其次是从时限上有一个明显的压缩，最早是15个工作日，那也就是说3个5天，相当于21天的一个周期，那么现在是要求7天即办。这个2018年的12月31号，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其实按说女生一般的是不值夜班，但那天就真的是主动请缨，我说我不能走。我可能做的最多的啊，就是说指导培训这个层面还是做的会比较多，因为会比较用心。最早提出了一个就是针对于如何提升三率，可能也是从应对考核的一个程度出发，但是我们是 结合着以前的一个办理规范去提升的，有一个就是高站位，领导肯定要重视，那么还有一个早响应，那就是第一时间接到这个件儿，首先你就要件件有回音，你要给老百姓一个反馈，安定他的心，不要让他再重复的去拨打相关的诉求。那么包括还有一个就快解决，解决问题一定要快，而且要重投入，得有人有财有物，你得花到位，然后你的心血到位，可能才能实质的去办理诉求。包括这个还有就是治源头，那我们一直是都在想，就是源头化解未诉先办嘛，不要等着老百姓打电话的时候才去解决诉求。 把群众当亲人看，把小事儿当大事儿办，这是张景怡的工作准则。而在实际工作当中，张景怡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将这句话落到了实处。 一天就是应该是在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2020年那个是第一波疫情，有一个市民打12345反映没有让他进村儿。然后回访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非常细心，就问了一句，那没有让您进村儿对吧，那您现在住在哪儿？那个市民说，我现在还在某公路桥下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一听觉得这个事儿就很着急，作员报给我，我也就是第一时间回拨的这个群众，我就询问他，我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后来了解呢，他是一名山东的菜农，60多岁，春节回家，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这个村儿就是对所谓的一个封村儿，然后他的这个不符合这个防疫要求，就没让他进，可能也需要签一些责任书嘛，那可能是程序没有走全，然后呢就没有让他进。然后他说，我没想到进不了村儿，我也没带太多钱，没有地方去住，我就在某某公路桥下呢。然后就得知这个事儿，确实，而且那天也非常巧，就是真的是下大雪，-5度，就特别冷。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属地政府，包括这个周边的一个隔离点，然后让这个属地，我说你赶紧派人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还真正的在桥底下，如果确实需要帮助的话，一定是给人家送到相应的一个隔离地方去，避免这个受冻嘛。然后后来也是很快，属地政府反应的也很快，应该是当天就是挂了电话不到2个小时，这个人找到了，然后确实也是在桥下，然后就送到隔离点了。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误解？ 误解声肯定是有，但是我们确实很难，因为我就老把我们比作确实是分诊台的护士。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自己已经对工作无比认真，但张景怡还是深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为了提高全区接诉急办的意识和工作水平，他组织培训会、座谈会，向身边人普及接诉急办改革工作的理念。而由于前期工作压力过大，张景怡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当时那天确实是身体起初就有点不适，可能有点是肠炎，白天就上了很多次厕所，走上台该我讲的时候，然后就已经是有点晕了，就是在路上我就感觉自己有点晃，但是我挺住了。那场培训我是非常用心的，因为是从机制上，包括怎么样反馈解决满意，就是方方面面去讲，讲了1小时零50分钟。那里子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讲的过程中真的是有那种眩晕，但是我没有让这个听众感受出来。后来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说从心里的感受吧，因为就是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条热线，然后也越来越多的人找到我，或者跟我说啥我有事儿啊，我不打1234了，我找你，我就觉得有一种被需要的一种感觉。包括回到家，然后我妈她也说，你看小区的环境改善了，僵尸车被清了，然后楼道里小广告也被刷了，是一个向好的一个状态，就大家天天是很开心，受到一个个表扬电，我觉得那里都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所以是一份坚守。我未来的设想就是，只要我在，只要我负责12345，那我肯定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带好队伍，完善我们的相关的机制，真的是力求群众诉求能够越精准啊，越快速的去输送、去分诊、那么确保诉求得到解决，就是尽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在完善或者说改进这个事。 这就是张景怡作为一名扎根接诉急办改革工作的贡献者、坚守者， 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到一二三四五热线事业中。六年来，他累计促进了50多万件问题办理，架起了党和群众沟通的连心桥和直通车，用青春书写着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用行动助推形成了接速即办的大兴经验。 那些期待的眼神，总让你不轻易的流泪。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李玲、李瑞，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话语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加持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风雨中绽放出高贵，你最美，让生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